型。发病的先兆呢是心绞痛的突然发作频繁或者是程度加重，常常呢伴有全身大汗以及这个恶心呕吐，还有可能出现胸闷啊、憋喘啊、呼吸困难等等症状。 嗯，如果有人出现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的话，周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嗯，这个呢首先呢让病人平卧，稳定情绪，尽早拨打这个急救电话。如果手边有阿司匹林，就迅速的嚼服300毫克。心血管病专家说，阿司匹林是缓解心肌梗死症状最主要的药物。如果病人突然昏迷抽搐，可能发生心脏骤停时呢，应该尽快进行心肺复苏。 嗯，那急性病的发作一般都是因为有一些诱因哈，比如说心梗的诱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心梗发作呀，这个最常见的诱因是体力应激，包括这个运动量剧增、工作过度疲劳，还有一些呢，因为大量饮酒、过度饮食、过度娱乐，还有过度用力的排便等等，这些不良生活方式诱发。另外呢，生气呀、工作紧张啊，还有天气骤变，也都是心梗发作的直接诱因。 嗯，我们都说啊，生活当中其实呢，预防比治疗更为重要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预防心梗发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注意呢？ 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尤其是冠心病患者，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第一，饱餐后不要立即洗澡。饱餐以后洗澡呢，会让血液大量的流向体表，造成心脑缺血。另外，洗澡水啊，温度不宜太高，时间呢不要太长。第二呢，您看冬天了，吃火锅的人特别多，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呀，少喝冷饮。有些高血压患者喝完了热的火锅汤以后呢，马上喝冷饮，这样会造成血压忽高忽低，有这个心肌梗死的危险。第三呢，不要暴饮暴食。人吃的过饱以后啊，大量的血液呢就去胃肠道去消化，帮助消化吸收去了。心脏自身呢，这个时候就处于相对的缺血状态，会心率增快、血压升高、心肌耗氧量增加，这样有可能导致心绞痛发作，甚至呢急性心梗发作，严重者呢会造成猝死的。总之呀，咱们冠心病患者呢，应该按时进餐，清淡为主。7-8分饱，饭后散步，避免受凉，不要过度忙碌，不要烟酒无度。家里呢常备一些心脑血管的急救药物。近些年呢，年轻人突发心梗猝死的情况呢屡见不鲜，也需要多加注意。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北京12320热线咨询。 好的，谢谢您郭老师，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下周见。 再见。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天气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现在这个做饭啊，当然了是非常有情趣的一件事情啊，也是非常显手艺的一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年轻人包括有些岁数比较大的老年人啊，这个有时候累了或者是怎么着，得了咱外边下馆子吧，外边吃去啊。 其实说白了就是、现在所有的人都保证不了全天在家吃饭。 对， 也可以，这其实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它是一个也是把我们解放的一个方面。 是， 如果你回家晚了再买，首先还得买，买完再做，做完再收拾碗筷， 没有3小时干不完， 我觉得挺累的。 是，所以你看现在当然了，饭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而且饭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没错， 与此同时也给我们这个消费者带来一个困惑，到饭馆怎么点菜呢？

对吧？ 对， 这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再有一个，就相对于他来说，就主食太少。 主食少、 啊。一个多一个少，好多人几乎最后吃完了 不吃主食， 吃不下主食了。 对啊。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现在已经过世的一个营养应该说是大家特别好的一个老师，他去到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把他请去很难，非常有名，就是参观他们的食堂，就是一系列的营养搭配，可能最后想能够提个字更好呗，就是给他们一个肯定，但是这老师始终没说话，到最终这活动结束了，这老师才说主食上榜了， 主食上榜。 对，就你让我品尝了若干个好菜，凉菜啊、热的呀、汤啊，什么都有，才上主食，没有达到它的标准。这个事儿也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主食绝对不是最后着吧，或者最后你已经吃的酒足饭饱了，再吃点主食，那样不对，就应该跟这些菜的 一起啊， 就上米饭， 就上米饭啊。 现在上饭的人好像也还 也多了点 啊，就知道比如菜一上来你就给我们上米饭了，这样的话可能听的比以前要多一些，所以不要不给主食留空。 对，而且还有很多人是因为说这个我减肥啊，我减肥就不吃主食，其实有很多时候不吃主食往往越减越肥， 因为你要想到热量高你才会导致脂肪和热量高你会导致胖，所以他在如果你这一桌菜当中他们俩绝对主食绝对不是罪魁祸首，所以你要还是从别的地方去找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外出吃饭的时候，现在的情况特别复杂，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说杜向李凯是身壮力壮，就相对来说80后的绝对不是这样，你出去吃饭一定是有老有 对，上有老下有小 嘛，这不说我们大家都能兼顾到，给老人找一些软的呀，不是特别辣的，这些都做得到。现在就是慢病极多， 慢病啊， 你这一桌吧，你看他年轻痛风，你看他年轻没准就是 糖尿病， 所以我见过一个特别夸张的，就是这一桌吃饭十几个人两个打针的， 那有 而且还不是特避讳，就是比例应该算不低了吧，就这些人真不能让他们在这个，虽然说我们说女士可以放纵点吃点甜品，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没有放纵的机会，你要说他撒开了吃，比如痛风你真啤酒啊，来他当然他在饭的时候你不用跟他说 他就不吃了， 他都不去可能，但是如果他稳定的话他就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作为朋友你请他你就贴心一点，然后点菜的时候还真得是兼顾到不同人群。 是，您像这个痛风哈、高尿酸血症的一些朋友，像这个你去门诊啊，门诊现在的大夫呢会给你一张纸，纸上会写着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 对， 哪类的东西呢嘌呤的含量更高一些、然后你拿着这张纸就回家说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曾经有一次开玩笑说，哎呀，糖尿病的病人就够痛苦的 啊， 就不能吃。 没想到痛风更， 痛风的人更不能吃，这范围更大一些、 哎。你说这特有体会，我见过痛风就在发作的时候，后来你说糖尿病人是说什么不能吃，痛风的人是说什么能吃， 对啊， 结果挑挑拣拣能吃的东西确实不多。 你想 在发作时， 你想白菜豆腐，后来说豆腐都不能吃。 对，所以在我们既然是请朋友吃饭，你不用在请客的时候特意强调他不能吃，这样特有点伤 伤人。 就我说能敢在当众打针的，他已经皮了，他已经不拿，就是觉得自己很正常了，但是他有一些，比如说他血尿酸高，但是他又没有痛风，或者他血糖高又不至于到糖尿病，你既然是朋友也不至于说大家吃饭的时候就点他，哎，这有糖你别吃，这样对他来说就不愉快。我们只是负责点餐的朋友心里有这意识，我在点的过程中我并不声张，但是我把大家都考虑到了，这样其实才真是朋友。 对，这个就是润物细无声啊。然后你一看这菜品当中确实有自己能吃的， 多好、啊！ 对，这是最好了， 是 吧？ 这 是 最好。以前我们不这样，以前我们只是想到朋友当中、同事当中有回民，我们点点清真的吧。现在确实脑子呀，越来这根弦啊，越复杂了，就变得。考虑更全面， 考虑更全面一些，所以我们觉得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在饮食上面哈，都能够兼顾营养，然后对一些有忌口的朋友哈，现在你看服务员也经常会问您有什么忌口的 啊， 那各种口口味的这东西。 我就是有一件事儿一直想问问服务员，他说有什么忌口的，他真的会给你小锅炒吗？比如杜小鱼香肉丝，我去一个四川的馆子，我说我少点甜少点辣。他真的是